是时候治愈了珍贵的女人，你的灵魂或你的本质是一颗珍宝，颂扬着造物主的伟大。你曾经历风暴，但总能从你的真理中找到力量。那些给你正义的真理，那些告诉你这些争吵如同愤怒或腐朽般毫无必要。你如黎明般光辉，苏醒时照亮了世界。你的目光中蕴含着力量，你承载着数百位被放逐的女王。你以英勇克服障碍，你的心脏跳动着热情与爱。治愈是你疗愈伤口，男人们总是钦佩你，因为你拥有那么慷慨的天赋宽恕。你无所畏惧，无拘无束，充满力量。你是梦想的主人，你的笑声宇宙都在庆祝。你的声音将歌声高举至天际，你是活生生的诗篇，是歌颂日子的歌谣，令人钦佩，从未被掩盖。当你呼吸时，上帝抚摸你。玛利亚已治愈她的伤痛，她从你身上学会了如何去爱。今天你痊愈了，勇敢的呼吸时，上帝抚摸你，玛利亚医治愈她的伤痛，她从你身上学会了如何去爱。今天你痊愈了，勇敢的